全国成年人口5%，目标是到7月为60%成年人提供保护。本港再有接种过新冠疫苗其后死亡的个案累计增至12宗。卫生署表示，死者是一名62岁男子，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症、空腹血糖异常同埋肥胖。在死前20日，即系今个月7号，曾经接种科兴疫苗。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冇不适记录。据了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将在星期2开会评估事件的因果关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表示，死者本身有慢性心血管疾病，加上接种疫苗至死亡的日子相隔20日，相信事件和疫苗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日经平均指数报29,454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16美元，卖出1,731.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9，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9，欧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湾仔咧嘅分域街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一段嘅第1、2线封闭噶。就是封了一段的分域街，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的1、2线就需要封闭，有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兆康港铁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马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个熙来攘往、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 每年每日每时每分每秒， 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由4月3号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全新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超人，你个银包呢？ 哎呀，唔记得带添，唔重要啊。 超人，你副眼镜呢？ 哎呀，唔戴仲好，唔重要啦。 咁你副假牙呢？ 唔重要啦。 咁咩最重要啊？ 客当提点，多谢俾面，最重要梗系记得翻嚟同兰子你一齐做节目。咦、哎、喂，你今日特别靓啊，兰子。 使乜讲？记住朝10:04，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陈淑兰、 林超荣， 真系人都靓啲噶。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29日，新增一宗输入个案， 消息指有一宗初步确诊，源头不明。 复星确认伏必泰疫苗包装瑕疵与运输有关，不存在质量问题。 人大常委会今明两日开会审议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 古特雷斯称，联合国正与中国磋商，容许人员不受限访问新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星期一嘅朝早嚟到8:09，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睇收听嘅听众观众，你睇紧嘅、听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日咧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嘅，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嗱，见到咧啱啱呢个嘅周末啦，同埋周日啦，两日咧见到有关于新冠病毒嘅确诊咧，本地方面都系零确诊噶。不过寻日咧就有一宗嘅输入个案，亦都见到咧话咧有十宗嘅初步确诊个案，有入边咧都有啲系源头不明个案嘅。嗱，见到因应疫情咧相对缓和翻一啲啦，见到有报道就话啦，旅游业界咧同政府都倾紧关于本地游方面啦，系咪可以开翻咧？嗱，见到有啲报章嘅消息咧就话倾紧唔同嘅方案。好似话领队啊，同埋啲游客咧，系咪都要打晒疫苗先啊？或者有检测嘅证明啊？又或者系出团之前咧，系做一啲嘅快速测试等等嘅。嗱，系咪可行呢？如果喺一啲咁嘅条件之下，俾你去参加一个本地团，你自己又觉得吸唔吸引？会唔会参加呢？嗱，呢段时间都见到唔少香港人咧，放假啦，礼拜六日啦，都好中意去行下山啊，去下大自然啊，等等嘅。嗱，呢一类如果本地游系可以开翻嘅话，你会唔会都想去参加？都系一个选择咧，欢迎打嚟1872311一齐讲下嘅。电话旁边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小莹，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好。 早晨，姚小莹，头先讲到有关于应该是一些的报章消息，就引述一些旅游业界代表讲到现在在有条件之下开一些本地团，刚才讲到好像做一些的打疫苗、做检测、快速测试等等，你听回来那些的情况是不是类似都是这样，或者你有没有即跟政府去谈过、这个 其实大家知道去年到现在年几时间旅游业基本是冰封的，我们一直都是跟政府谈點樣可以有限度開放旅遊啦？咁喺舊年咧都試過有兩次都有開放本地遊嘅，包括旅發局嗰個上旅遊香港啦。但係好不幸咧，就係每次開咗一段短嘅時間，又因為疫情問題又停止咗。咁啊，最近疫情都開始有個放緩跡象啦。我哋業界都想約見陳肇始傾一傾，點樣可以喺疫情受控情况之下，业界可以做啲乜嘢去配合政府尽快重启返呢个本地游。咁当然其他嗰啲旅游气泡啊或者游轮游都係我哋关注同埋同呢个商经局傾嘅嗰个方向嚟嘅。咁喺本地游嗰方面呢，嗰日约见陈肇始之后呢，因为可能佢要处理嗰个疫苗事件啦，又所以佢嗰日個會都臨時取消咗。咁但係佢都有請邱騰華局長咧同我哋見面嘅。咁將大家傾一傾個情景啦，即係咩情景之下可以開放本地遊咧咁樣。當時其中一個大家即係傾嘅時候咧，政府就有個叫做建議啦，或者大家睇睇可唔可以咁做啦，就係所講。我哋業界本身就有領隊、前線人員，係咪接種疫苗，再加埋核酸測試，咁係咪將一個開放嘅，即係大家嘅主動要做嘅嘢咧？咁我哋講冇問題嘅。咁第二個情景就係旅客方面可唔可以做多啲嘢咧？咁樣包括打埋疫苗啊咁樣。咁當然我哋又覺得呢個就好難嘅，因為而家香港一般嘅旅客佢要出嚟玩本地遊，去行山好啦，或者消費好咧。佢都冇話一定要打咗疫苗先至可以消費噶嘛，係咪？咁如果你旅行團要咁做咧，旅客佢你冇乜誘因俾佢嘅，咁最多話你如果政府同意，你話旅客要 三個本地遊團， 嗯， 有一個補貼啊，打個折啊，咁又唔同，咁可能旅客自己選擇啦，咁所以整個情況只不過一個交流嘅時候，大家傾一傾嗰個有乜可能達到一個叫比較好嘅防疫效果嘅啫。 嗯， 咁最後嚟講都冇一個結果嘅啫。 嗯，但聽落啲方案或者傾出嚟嗰啲建議啦，算唔算都係嚴過過往即係開翻本地遊嗰啲嘅條件咧？即係如果係去到咁嚴嘅話，學你話齋，可能啲客都未必會即係會想玩本地遊喎。咁 肯定係嚴過過往噶啦。因為過往咧係我哋旅遊業界咧主動提出了20條的一些防疫抗疫在旅行團方面一些建議來的， 嗯， 即包括這個導遊要有剛才測試陰性證明，也包括我們有一個名單，然後按照行政要求分組活動， 嗯， 車上面有消毒，還有車輛在第二次做的時候就是只是交通的一半， 嗯， 啊，那我們甚至提出如果需要的安心出行我們都可以配合嘅咁樣， okay， 咁基本上呢啲我睇得出，即係喺第二次恢復嘅時候咧，我哋都嚴格遵循有關嘅即係提出嘅要求啦。咁， 嗯， 所以喺旅行團方面都冇發生過任何有發現，即係旅客咧因為咁樣受到感染嘅個案嘅， 嗯， 啊，所以我覺得以往嘅做法咧，業界提出嗰20條嘅措施咧，其實足以咧即係保障到旅客同埋嗰個防疫抗疫嘅要求嘅。 咁，如果真係好似提到話，除咗員工啊，要即係打疫苗或者要做檢測之外，旅客都要做埋呢啲嘅檢測啊、疫苗等等。呢一個咁先至開得翻本地遊嘅話，咁你覺得即係業界嚟講，對於本地遊開翻嗰個嘅機會有幾大咧？會唔會照開定係開翻都會覺得可能會未必咁多客啊，甚至蝕啦？咁點睇咧？呢個遊？ 呢，這個我哋業界當時覺得呢，這個相關嘅建議咧就唔接受嘅， 啊， 根本上就做唔到，你亦冇咁嘅權力去查人哋係咪一定要咁先得，係嘛？始終你話呢樣嘢我哋唔係執法部門嚇，好多嘢嘅做法咧，即係要考慮到我哋本身係一個服務機構，同埋個客本身亦唔會接受嘅。點解你要咁樣提法咧？咁我餐廳消費又冇見到咁樣要求，係咪？ 嗯， 或者坐公共交通亦冇咁嘅要求，點解跟你旅行社做個團有咁多要求？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執行唔到嘅。同埋而家主要你一般本地遊係好簡單㗎嘛，香港交通咁方便，個客隨時可以自己去行郊野公園啊，或者行山啊，佢隨時自己可以一班朋友都去得嘅。所以呢樣嘢呢，我哋反而話如果你係話跨境嘅，假設你係翻內地啊，咁，你又提出啲要求呢，咁樣我相信個旅客呢接受程度就高好多啦，因為內地個要求嚟㗎嘛，佢對個防疫抗疫有個比較高嘅標準。咁如果呢樣嘢呢，我哋覺得呢反而就會實施可能性會高啲。咁如果本地遊就比較難啲㗎啦。 但另一邊又話可能起碼開返一個有條件下嘅本地遊都可能有返啲公開有少少收入喎，咁呢個會唔會點都好過完全而家停晒咁呢？ 呢個嚟講，你行開咗，你點樣去調整嘅做法呢？同埋根本上我哋估計收唔到客，因為你一個團咧，按照第一次做係50個人一團嘅，第二個團咧就30個人一團嘅。咁如果到時一團入面得收到幾個客，你俾唔俾佢出發咧？係咪？咁你有30個客一團去收到呢啲咁嘅，即係願意咁樣提供資料，又做到咁嘅要求嘅客咧，我相對個比例好細好細。到時咁多間旅行社收又收唔齊，咁你到時得幾個客唔俾出發，俾客人投訴，係咪？同埋本地遊本身咧，個利潤好低好低嘅。 OK，啊， 本身係即係如果作為開放嘅，即係話咁樣，就算真係開放到，都係解決少少部分旅行社燃眉之急嘅。 嗯，好啊，各位观众听众， 大部分嘅， 各位观众听众点睇咧？对于而家讲紧本地游，如果喺有条件之下，譬如系打咗疫苗啊，或者做一啲嘅检测之下咧，可以系参加翻啦，开放翻啦，你自己会唔会参加咧？讲下你对本地游嘅睇法，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另外想问一下姚思荣啊，见到泰国嗰方面咧，就话宣布七月起咧，就接种咗呢个疫苗嘅旅客咧，可以去布吉旅行，就唔使去唔使强制去隔离嘅，咁就话咧。 亦都相信啦，嚟緊咧有七成嘅布吉島嘅居民亦都會完成咗接種咁。你點睇啊？即係呢一個香港旅客方面又會點樣咧？對於呢個新措施，或者預計會唔會越嚟越多類似嘅地方都喺有疫苗之後有啲類似嘅措施，就係放寬一啲隔離嘅措施等等噶嘛？ 而家全世界咧，都係因為呢個疫情嘅問題咧，個經濟打擊好大。旅遊業咧就係、是、一個率先打擊而影響個面比較闊嘅行業嚟嘅。有時候你睇睇，即係佢係做好多即係基層嘅市民咧，佢哋嗰個係喺都係打嚟做旅遊業呢個範疇嘅。咁、所以咧，一啲國家地區咧，佢哋喺考慮復甦嘅時候咧，旅遊業佢哋都想辦法點樣去提升佢嗰、那個。即係能夠增加入境嘅可能嘅，咁但係呢個咧就開放咧，其實係雙向噶嘛，即係一方面佢自己認為防疫工作做得好，但要睇翻對方可唔可以達到自己嘅標準。即係假設你香港做得好好，你其他地方個標準係咪同香港一樣咧？因為涉及到去完之後，你要翻嚟之後咧，會影響到個疫情會唔會喺？翻多自己的地方擴散噶嘛，咁所以喺提出嘅時候咧，一方面單向去自譬如假設泰國嗰方面有咁嘅睇法，咁睇翻香港對泰國嗰個防疫抗疫嘅標準係咪達到香港個標準？咁然後就而家好在有一個疫苗啦，咁係咪雙方認要確認同一種疫苗或者部分嘅疫苗都能夠、 okay. 都確認到咧？咁樣咁仲有就核酸檢查啦，即係好似上次用新加坡咁做咧、除咗有一個即係雙方面確認嘅標準，防疫抗疫標準之外咧，就有核酸檢查啦，係嘛？咁檢查幾多次，跟住去到當地又有一啲叫做程式，可以追蹤到嗰個旅客嘅行蹤。咁所以而家我估計佢都係一個初步建議嚟嘅。 OK， 如果真係要同埋香港要建立一個旅遊氣泡咧，好多細節要傾嘅。我覺得呢個就短期內咧，你話香港能夠同邊個國家或者地區建立旅遊氣泡咧？我相信可能新加坡會比較率先啲嘅。 OK， 咁見到另外咧，即係香港方面啦，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啦。咁喺訪問嗰度就講到話即係政府而家同呢啲專家組咧係傾緊咧接種咗疫苗嘅誘因。咁其中提到有關於疫苗護照嘅。咁佢舉個例就話以色列咧都推出個為期半年嘅一啲嘅旅遊證件啦，即係打咗疫苗之後咧有一個半年嘅旅遊證件。咁出入境嘅時候咧就可以豁免檢疫啦。咁而家應該係類似即係話即係政府咧就有同專家傾緊咁啦。咁啊當然就話除咗要即係接種疫苗之外啦，你去到出發前啦，或者去到當地咧，都係要做一啲嘅病毒檢測等等嘅。你自己覺得即係成事嗰個機會大唔大，或者即係對於市民打疫苗嘅吸引力又大唔大？如果真係成事，對於業界嚟講有幾大影響咧？這個 以色列因為佢嗰個接種個比例比較高啦，咁呢、這個。佢嘅諗法應該就相對超前個條件係 OK 嘅，即係如果作為香港，你話將來有機會譬如政府提出你出境旅遊你要打疫苗先，因為香港同當地有一個協議，大家都要咁做咁樣嚇，即係打嘅時候可能香港過去要啦，咁嗰邊過嚟又要啦，係雙向噶嘛，咁我睇呢樣嘢市民會歡迎嘅尤其是同內地開放而家我哋好期望咧，香港同內地嗰個旅遊啊，或者通關嘅安排。而家內地如果按照以往咧，係講緊係六七千萬香港市民北上而南下嘅都四五千萬由內地落嚟。咁如果能夠分階段，一開始嘅時候一個我估計一個配額啦，一配額嘅時候有啲前提條件，包括接種疫苗啦，疫苗嘅標準啦包括可能有啲快速測試嘅，即係核酸測試啦。包括香港同內地有建立一個嘅健康碼、安心出行類似咁嘅程式啦。我睇就算你要做呢啲咁嘅要求咧， okay, 我睇都市民都願意配合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歡迎有關嘅措施建議啦，但係最要付諸實行咯，因為你實行之後有數據啊嘛。 Okay, 你有數據就可以計最進未來加大開放就創造咗條件咯。 另外一個就見到係咪有啲消息，唔知道你有冇聽聞咧？就話政府計劃咧，俾一啲即係旅遊業界嘅從業員咧，去到社區接種中心嗰度幫手做啲接待同埋行政嘅工作嘅咁。你有冇聽聞呢、這個？或者對於業界一啲而家開工不足嘅朋友，幫到幾多咧？呢、這個有？ 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其實喺去年十一月底咧，施政報告特首就因應旅遊業咧，就知道年紀比較長時間冰封咧，就有一個第四輪嘅支援措施。但係佢哋而家都四個幾月啦，咁、你次次靠支援咧，即係當然政府唔想啦。我哋而家希望繼續有第即係新一輪嘅支援，但係政府睇嚟咧，目前就冇咁嘅傾向。但係我哋都希望政府咧就。起碼在保就業怎樣能夠創造一些條件使到我們業界都有些公開下，現在政府開出一些短暫的職位，去年我們都提出一些譬如綠色旅遊大使啊，是不是可以給旅遊界做啊，但是量很少，只有幾十個位而已，今次呢業界就知道政府呢在那個疫苗接種中心那裡呢很多都是公務員兼職的、咁我哋就主動提出建議，不如就咁啦。呢啲嗰個接種中心嘅有關嘅管理安排咧，其實我哋都係幫到手。因為旅遊業尤其前線人員咧，平時都接觸慣啲客啦。喺處理一般嘅即係臨時嘅糾紛啊，或者處理秩序啊、旅遊投訴方面都有經驗嘅。咁如果我哋去處理每個中心嘅安排咧，我哋覺得呢方面我哋有個能力處理得到，咁呢個建議咧就俾咗政府，咁睇嚟政府咧喺呢方面都係接納嘅，所以應該今日咧我哋業界會開會嚇，即係就有關參與嘅呢啲協會啦、商會啦，包括酒店嘅、 okay. 包括工會啦，咁樣我哋點樣傾一傾具體一啲係咪大家都有個共同嘅做法咧？咁跟住再同政府開會傾一傾。是不是政府就委託到我們業界做這件事 ？OK， 咁應該這件事都希望啊盡快進行啦。 好啊，咁我哋睇下之後有冇再多啲詳情，可能再揾阿姚思榮了解多少少啦。姚思榮咧就係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咧即係復辦本地遊一啲嘅條件等等啦。如果咧如果一啲嘅人士要去本地遊嘅話咧，係要即係打曬兩劑疫苗啦，或者係攞到呢個陰性檢測先至去得啦呢個本地遊啦，或者你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都有興趣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有請多位嘉賓咧，都係業界人士，同我哋一齊傾啊！有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聘玲，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叶聘玲。头先都讲到有关于本地游，如果重开嘅话，有一啲嘅条件啊，譬如就系、是员工之外啦，即系领队之外啦，仲有客人啦，即系旅客咧，都系要打晒两剂嘅疫苗，有阴性检测啊，或者要做快速测试啊等等。你觉得喺咁嘅条件之下，开翻本地游吸唔吸引呢？ 大概咁嘅睇法啦。在香港過去咁長的時間面對個疫情咧，各行各業都受到好困擾同埋影響噶啦。咁若然我哋嘅業界係要提出咧，呢、這個一個一天遊重辦咧，政府考慮嘅嘢係要求多啲措施，使到個疫情可以唔受影響。咁咧就呢、這個係都理解。不過我個人覺得呢，就本地一天遊呢，跟基本上在香港呢，就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一個旅行團來的。只不過是過去一段時間業界希望政府派錢啦、支援下我們全個香港最困難的行業。因為講緊係年紀零收入，咁員工啊、老闆都講咗啦。當個保就業之後咧，停咗咧，啲老闆冇辦法再照顧啲員工噶啦。咁喺個大前提底下，有啲咩措施可以俾啲員工有啲工作做，有啲收入， okay, 就等啲老闆有啲做咧。所以呢家天遊咧，我覺得佢哋即係要求舉辦，但係實際上收效係唔大嘅。如果係配以一啲條件底下先可以參加得到團咧，無疑我哋業界係要盡量支持政府，要求多啲人去打針、打疫苗，呢個係明解嘅。但係若然咁嘅條件之下，啲客人先可以報團咧，係唔實際咯。客人唔應該為咗報個團去打針，又或者花240蚊去做個核酸測試，先去參加團咯。 所以都未必幫補到幾多喎。聽你咁講，即係啲客人未必去做呢一啲，即係打針啊，未必 去做檢測先至玩本地遊。即係對於業界嚟講，呢、這個都未必幫到幾多係嘛？ 嗱，因為喺外國又好，內地好，佢哋有啲叫做 domestic travel 啊，你唔可以出國，你可以本地內地遊。但香港嘅條件嘅所謂嘅本地遊咧，大家都明白明解到咧，係個條件唔係好。即係好充足嘅。 OK。 而香港做旅行社、做本地遊嘅公司行家，十隻手指都數得曬，唔係太多呢啲旅行社。我哋主要嘅旅行社千幾間，都主要係做航空機票啊、酒店啊、辦啊、團啊呢啲係為主噶嘛。 嗯。 咁你夾硬叫佢哋做呢啲一天遊咧，上一次做兩輪咧，都有都好多行家都一套戲噶啦，做咗就冇錢收唔到。咁啊，都有好多麻煩，再可能有啲朋友唔知啊。第一輪宣布做一天遊嘅時間，因為可能餓得耐咧，好多行家咧冇做開嘅都要試下做啦咁。咁做咗之後，原來50人嗰個人數係交咗上去之後咧，就。是犯了法的。 喂，葉慶玲啊，我可能轉頭呢再找你傾多少少，因為都比較多建議睇。轉頭返嚟再找葉慶玲繼續傾下。Okay。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名被告：社民连岑子杰、梁国雄同埋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今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庭分3节，每节大约1小时处理。有市民早上到法院外排队轮候公众席旁听，警车在法院大楼外戒备，法院外有警员驻守。初选案至今有11人获准保释，包括杨雪莹、林景南、吕志恒、刘伟聪、黄碧云、郑达雄、柯耀林、彭卓奇、何启明、施德来和李宇信。多名被告及后向高等法院再申请保释，全部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审理，其中徐子健和尹兆坚等的申请早前已经被拒。一名47岁男子报称在荃湾城门水塘附近被人抢劫和袭击，负伤乘坐红色小巴到旺角时，同车乘客报警，男子期间不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凌晨1点几，一架驶至旺角亚街老街的红色小巴上，有乘客发现车上一名男子头部受伤，手脚有瘀痕。那名男子说在城门水塘附近被3名贼人抢劫和以水喉通袭击，被偷去4000元现金和一部手提电话，乘客协助报警。台湾长荣海运货轮长次号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事故，运河管理局继续透过挖泥和拖船协助货轮解困，但据报船头下方发现巨石，影响营救进度。管理局说至今已经挖走27000立方米的泥沙，下滑深度达到18米，会继续根据风势和潮汐尝试将货轮浮起。管理局主席拉比透露，总统塞西已经下令为卸下货轮上的货柜做准备。有报道引述专家指，卸下货柜需要使用可以伸展超过60米的起重机，而且可能需时几星期。长次号搁浅之后，至今最少360艘船滞留，包括货轮和运油轮。拉比话，管理局考虑为被困船只给予通航费折扣作为补偿。 西班牙巴塞罗那周末有大约5000人即日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之后，参与当地一场摇滚音乐会。今次是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欧洲超过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卫生部门为了试验是否可以在观众接受快速检测之后安全地举办大型活动，特别为今次音乐会开绿灯。观众要在音乐会当日接受快速测试，取得阴性结果证明的手机通知，并通过体温检测才可以入场。场内无需保持社交距离，但要戴口罩。当局未来两星期会持续追踪入场的观众，包括研究有多少人可能确诊，并评估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的可行性。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4点，升1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47美元，卖出1,732.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4，加元1.259，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的坏车就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豪景花园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一带还是多车排到去小榄对出。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豪景花园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小榄对出。在湾仔的分域街就爆水管，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和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和洛克道之间的第一二线。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仔卫理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仔星河名居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段日子，香港浮现咗好多唔同境况，对你嚟讲。放眼会睇见一个点样嘅香港？ 港台电视31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2021，三个自选题目： 让我飞、平衡时空、缘， 千万种个人角度，等你用镜头展现出嚟。 立即追踪刑事香港 IG 专业 Filming HK， 了解更多详情。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 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近排想翻修厨房，究竟用咩石材做台面好呢？大理石、人造石定系石英石啊？点拣先啱？就要留意有排同你讲。今集同你讲云石。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有排同你讲。 2021年3月29日，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消息指有一宗初步确诊，源头不明。 复星确认伏必泰疫苗包装瑕疵与运输有关，不存在质量问题。 人大常委会今明两日开会，审议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 古特雷斯称，联合国正与中国磋商，容许人员不受限访问新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倾到有关于本地游啊，而家业界咧同政府咧都话系倾紧嘅。之前咧有啲嘅方案嘅讨论，譬如除咗讲紧带团嘅领队之外啦，喺一啲嘅旅客身上咧，系咪都要打晒两支嘅疫苗啦？或者做一啲嘅检测啦，喺即出发前几日。咁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嘅快速测试去做咗咧，先至可以系参加呢一个嘅本地游嘅咧。咁如果有呢啲咁嘅条件系出咗嚟嘅话，你又会唔会去参加呢？你自己嘅睇法点咧？欢迎打你1872311，1872311嘅。继续揾咧叶庆玲同我哋倾下。叶庆玲咧就系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嚟嘅。头先同佢讲到有关于一啲本地游而家倾紧嘅建议啦。我见到业界咧另一方面啊，叶庆玲系咪都倾紧啲叫公海游啊？呢类系咪都系属于本地游嘅一类？而你哋又同政府系倾紧？ 嗱，萧乐文，事实咧，旅游业界嘅朋友咧，都喺呢个咁长嘅时间咧去抗疫咧。都大家都好擺心機落去，諗下有啲乜嘢開源節流嘅方法。 嗯， 咁一天遊咧唔係一個好嘅產品，亦都唔會帶嚟呢個行家揾到錢嘅。但係咧呢個所謂遊輪公海遊咧，我嘅理解曾經特區政府好努力咧遊說全世界一啲大嘅遊輪公司嚟做嚟香港做個母港，咁咧想做一個hub啦，遊輪嘅中心。呢個我哋有咁嘅條件嘅，有個遊輪碼頭，花咗咁多投資。但係呢啲遊輪公司咧，其實又同阿陳肇始局長講咗無數次，就話咗俾你聽咧，點樣可以使到個遊輪咧可以安全嘅，同埋亦都俾佢證明到而家已經過去嗰個幾兩個月咧。在新加坡、日本、台灣、歐洲咧，呢啲嘅遊輪咧，喺個內海遊咧已經行緊。 嗯。 而正正我哋香港嘅市民而家一到假期啦，就嚟五日長假期，你叫去邊咧？日日上山啊，日日行山行到咁多噶嘛。 嗯。 你能夠提供一啲遊輪公海遊咁，可以做曬防疫措施，打埋針啊，上船啊，檢測咁啊，遊輪上邊有啲。節目啊，俾啲香港人去舒緩啊，一石幾鳥，咁旅行社都願意做啊，因為有個特點咧，蘇樂文，郵輪公司係同呢一啲航空公司唔同啊，佢係保障旅行社利益，佢唔會直接同啲客人咧做生意，佢留翻啲佣金俾啲旅行社，咁我哋啲旅行社行家再揾生意俾佢上船，咁啊可以賺翻啲使費，就唔似得。嗰、那個一天遊，咁呢一天遊嚟講，一部旅遊巴士坐30人，你收得10個，收得6個、9個，你要蝕本添，倒牛，邊度人肯做咧？仲要咁多條件，所以我哋都希望正阿陳肇始局長咧，即係參照，你唔需要行先啊，你參照鄰近國家人做緊，你照抄得啦。 嗯， 咁大家已經幾方面都得益嘅，呢個公海遊要馬上推出㗎啦。 但呢個公海遊咧，係咪即係都係一天本地式嘅公海遊？因為頭先聽你所講，都要做啲有啲條件嘅，要做一啲檢測或者打曬針啊咁樣。對於旅客嚟講，其實都會做多咗步驟嘅喎，呢個遊。同埋我想問咧，即係政府佢有咁大嘅即係憂慮啦，係咪同之前譬如見到上年鑽石公主號見到爆發嘅疫情有關係？其實咁樣都係風險上嘅角度去諗，都可能要安全啲喎。咁樣諗你啱唔啱咧？又 啱唔啱？啱。政府全盤考慮安全計，絕對啱。 嗯。 但係我哋呢個遊輪公司係一個嗱，佢唔似得我哋旅行社， 佢哋遊大遊輪公司係一個好龐大嘅一個企業啦，佢投資好多嘢，佢哋有專門嘅團隊去研究，咁亦都去做曬一啲工作。嗱，你睇一睇鄰近國家新加坡、台灣、日本，佢哋嗰啲遊輪已經喺度行緊。遊輪公司同我哋講，特區政府就係咁咧，佢哋撤離香港唔做武港，佢想去上海，佢想去周邊嘅地方。你香港到時你一個遊輪碼頭就又冇船嚟。你要睇到人哋做緊，已經安全咗。你行先，你又驚咩鑊啫？你冇鑊咩噶？你照跟嘅，照抄都唔識抄。 嗯，但旅客反應咧，頭先所講都要做多啲嘢喎，要打針，要做檢測。 你又即管試下嗱，你又試下叫陳肇始局長批准遊輪公我海遊啦。你馬上宣布，馬上我哋行家即刻拍手掌，旅客都拍手掌，邊個唔想上去船？出去海風咧，去出去公海行一晚兩晚，舒心舒緩下個上嘅神經緊張。你因為你出國暫時未有機會啊嘛，短期內都通唔到關啊嘛。咁你日日困住曬啲香港人，困到癲嘅一樣。咁點解你唔可以做呢個答應咗啲遊輪公司俾佢做個公海遊？旅行社又唔需要嚇、好似我睇到啲傳媒話。好似話啲旅行社，好似候住嗰啲咩兼職，你嗰啲旅行社如果好想做啲兼職咩？你係冇路俾人行啫嘛。 頭先講到， 意思 啊，我明白。頭先你講到嗰啲兼職，應該就係講緊有啲報道話，即係政府係咪安排緊一啲嘅接種中心疫苗接種中心嗰啲接待同埋行政工作咧，可以俾旅遊業界一啲人士去即係做住短期嘅職位先咧，做一啲接待或者行政工作咧。咁呢個你自己點睇啊？作為即係旅行社老闆嚟講， 我作為旅行社一員咧，我覺得第一就好醜，第二又好慘。 點解醜咧？ 點樣炒法啫？我哋旅行社啲行家，你都同普通啲 retail 嗰啲服務性行業一樣咩？每個工作前線嘅行家，冇十年八載經驗都坐唔到上個櫃台度銷售啊客人啦、佢而家叫做冇辦法啦！你政府咁多措施，使到香睇過佢哋停業，你估佢哋唔想做生意咩？香港個機場啊，每年啊，淨係香港人。每年啊個人次出國去玩，你都知啦，過千萬人。內地過境就千幾萬人，所以使到大家呢個旅遊行業，大家有個蓬勃性，又可以有生意做啊嘛。你咁撳死咗之後，嗱呢個當然唔係特區政府嘅責任啦。咁突然間疫情發現咗，發生咗出嚟之後，咁嗰啲呢個旅遊行業嗰啲從業員點辦咧？係咪？咁佢哋都要揾食噶嘛。嗱，好在一樣嘢。蘇立文，好在一樣嘢，過去嗰廿年間咧，無論旅行社老闆又好，從業人又好，喺個太平盛世咧，都揾到多少錢。但係搣下搣下都搣到冇噶嘛，寒噶嘛。咁你而家我哋有個行家好聰明啊，胡少英好聰明，咁能夠有機會可以同政府相關官員講嘅，不如呢啲錢俾退休公務員或者現職公務員嘅兼職嘅嗰啲咁嘅接待工作，啲導遊領隊不。做得不得好啊，不知幾好，接待人咁不如俾個機會佢哋做，因為我留意到有啲導遊領隊好叻㗎，佢哋帶團講團咧，咁佢都冇發揮嘅作嘅地步，成日踎喺屋企又揾兼職又未揾到，唔通仲係做看家咩？所以呢個都係冇辦法嘅辦法之中嘅，頂住下嘅啫，希望盡快通關復航啦。 好啊，明白葉慶玲嘅睇法啦。葉慶玲咧就係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嚟嘅。嗱，如果各位觀眾聽眾咧，對於頭先講到關於本地遊啊，講到疫苗護照啦等等啦，或者對成個旅遊業界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先休息一陣先。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銀仔估下，問一問專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 鸿斌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收听 星期六晚上 节目互动， 俾台下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 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讲到有关于疫情，昨日呢就是本地确诊就是没有的，不过呢有一宗的输入个案呢都有10宗的初步确诊。另外这段时间见到疫情缓和一些，有些人就想了，是不是有一些措施上面可以放宽呢？见到之前有些报道就说一些宗教活动或者泳池泳滩这些可不可以恢复开放呢？另外刚才都讲到了，见到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有讲到一些的谈论一些的接种疫苗的诱因，好像疫苗护照等等的。他举例是不是说好像可以以色列这样推出为期半年的旅游证件呢？如果你打了疫苗就可以出入境，都可以豁免检疫等等的。那么继续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一下了，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刚才讲到这两天的疫情，你自己怎么看？暂时就昨日就没有本地确诊的，那算不算都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呢？ 我想松一口气，我想就很难讲得那么快，因为呢事实上就是呢，因为我们的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呢就连续两个礼拜呢都以超过一半的速度下跌。咁就譬如我哋係两个礼拜前呢有一个礼拜31宗源头不明个案啦，上个礼拜就14宗，再前七日呢就跌到5宗。咁其实呢个都系第四波以来第一次见到咁嘅持续下降轨嘅源头不明。咁其实就系舒缓緊，一路都系话是向嗰个好度发展緊啦。但系我諗我哋要到下礼拜到呢先會見到，即係話嗰個源頭不明個案咧，變成一個冇咧，變成一個常態啦。好間中會見到一啲嘅源頭不明個案，但要距離個清零咧，可能都仲要之後再做多4個禮拜到，然後先將嗰個社區隱性傳播鏈斬斷。今次都重要嘅，因為我哋如果真係想話大規模恢復翻嗰啲，即係譬如話係通關啊，同埋啲嘅所有嗰整體經濟咧。你都係要做到真係清到零呢，你又先唔會有一個反彈風險。因為點解呢？譬如話我哋其實第三波呢未正式斷嘅，佢做到最好嗰陣時候呢都係十月尾嗰陣時候呢，一個禮拜呢有3宗嘅本地個案，2宗源頭不明。但係一睇返落去呢，隨住嗰啲社交活動啦放寬返呢，你跟住嚟緊嗰即係話11月初已經開始慢慢攀升，到11月譬如19號你都見到發現嗰個源頭，即係個跳舞群組爆啦。其實佢哋好多嘅有病徵嘅傳播由11月初都開始，所以變咗呢就算疫情喺低點都好呢，因為我哋個本地嗰個有啲環境嘅因素呢，其實係令到我哋呢唔能夠掉以輕心。其實兩樣嘢呢，尤其是我哋第一樣嘢，我哋居住環境嗰個好擠迫，尤其是啲劏房啊四周圍嗰啲都係好擠迫。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嗰個本身我哋嗰個天氣熱，我哋依賴嗰個空調係相當緊要。而所有呢啲空調呢基本上佢都係為咗舒適咧，喺個節能啊同埋噪音方面咧，其他方面考慮咧，一般嚟講個先風量都好有限，咁變咗喺啲室內聚集嘅場所度咧，呢個風險啊比較特別高。我哋譬如話最近幾個爆發咧，都係同啲室內換氣有關啦。呢啲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唯一一樣嘢避免到譬如話個疫情咧不斷咁反彈咧，都係話。是趁而家嘅機會咧，快速係將嗰個社區傳播鏈斬斷咧。你變咗內部冇咗嗰啲咁嘅傳播源咧，你先至有機會能夠比較長期咁樣維持而家一個比較好嘅狀態。如果唔係咧，你放寬得太快咧，而令佢又有一次機會咁樣再嚟一次不斷咁爆發咧，你自然就會將我哋所有嗰啲嘅，譬如話恢復翻經濟計劃咧，全部拖慢曬落嚟 嘅。所以整體你覺得暫時都唔應該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係咪？因為之前有講過，譬如院舍啊、醫院探訪嗰啲係咪可以放寬翻啦？有啲就話譬如宗教活動啊、泳池泳灘開放嗰啲係咪可以放寬啦？咁甚至有啲譬如業界嘅，譬如卡拉 OK、酒吧。派你房間等等，佢哋都希望可以開得翻嘅咁。頭先上述講嗰啲係咪全部都屬於即係風險相對高一啲？呢段時間最好啦，都唔好放翻啦。係 嗱，我諗嗱，第一件事我哋嚟緊咧，就有一個復活嘅長假啦。喺個長假，無論政府放寬啲措施都好咧，你避免唔到咧。 即係話個市民都自我有某個程度放寬啦，宅度假，即係話好多個活動都會多噶啦。 嗯， 咁其實嗰陣時都係個高風險。如果我哋能夠保持而家咁嘅下降速度咧，係嗰啲嘅放寬措施，我諗過咗復活假時慢慢考慮，同埋嗰個咧一定要持續見到嗰個源頭不明個案都係不斷咁下降緊。你然後先至有一個空間咧，係話將嗰啲措施咧係陸續咁樣開始放寬咧，而令到佢冇反彈。因為如果我哋放寬速度太快，令到佢有反彈咧，就會前功盡廢。所以而家都要比較小心啦。咁過完復活節，睇睇個趨勢能唔能夠即係持續。譬如你每個禮拜原來不明個案咧，漸漸變成一個即係話係即係長期都冇啦，主要都係間中一次咁樣咧。可能嗰陣時就會比較上係可以放寬一部分嗰啲風險較低嘅活動咧。如果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場所或者人多嘅場所咧，喺放寬同時咧，你都有一個兩手準備。是要在这些场所度呢点能够用什么减低它那个爆发风险，同埋如果真的有爆发的时候点能够第一时间介入呢，那些措施会在这里。因为你不能够只是说放宽而是博它是不反弹，而不是为反弹那里呢做两手准备。如果不是呢、okay. 你可能就浪费了所有功夫。 那所以如果复活之后刚才好像你这样说继续一个向下的趋势，你觉得首要可以放宽哪一些的措施呢？ 我想放宽的措施来讲呢，可能是一些譬如说在个经济上，如果你觉得是比较上有需要那些呢、你为了一些的经济民生度呢，你就没办法不放宽的。因为你始终呢、okay. 源头不明这些这样的社交距离措施呢对个经济损害是大。但放宽之余入面呢，亦都希望譬如说你有一些譬如酒吧又好或者其他都好呢，他们真的采取一些的譬如说的措施入面呢，即係話嗰啲員工咧，我諗唔係淨係十四一檢咁簡單啦。我諗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佢哋有病徵咧，一定要盡早檢測，唔好等到十四日。 OK。 同埋咧，真係啲高危地方咧，佢最好都係話唔好淨係靠個依賴嗰個安心出行啦。真係話咧，係要記錄咗住客嗰個名單啊，同聯絡電話。一有爆發成咧，我哋第一時間可以追。同埋我哋唔能夠靠一啲單一嘅檢測咧，去嚟到係出去撲火嘅。如果真係話有啲比較上啲場所嘅爆發咧，係要第一時間將啲比較風險高啲咧，係其實係要隔離檢疫嘅。 Okay. 我哋最近能夠控制疫情咧，其中嘅重要因素咧，就話我哋就以往佢過度依賴一啲單一次嘅檢測咧，係變成咗咧係將好多啲工作啊或者群組爆發地方咧都送去檢疫咧。呢個係防止佢擴散出個社區嘅唯一方法。如果唔係咧，你根本上咧不斷擴散。社區咧，我哋社區源頭不明個案永遠都唔會跌嘅。 OK，見到咧，尋日醫管局咧有一個嘅通報就話有一個帶有變種病毒嘅輸入個案嘅患者咧，就喺北大嶼山醫院嘅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隔離治療嗰陣啦。咁啊一度咧係安排咗同四名嘅病人啦，係喺同一個病格入邊，大約二十分鐘嘅咁。咁醫管局咧就話個患者咧係冇離開嗰張牀啦，亦都冇接觸過另外嗰四個嘅病人啊。相信感染嘅風險都係比較低。但係大家都聽到即係變種病毒，即係大家都驚個傳染性高啊嘛。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個案咧？又？ 其實呢一個我諗真係要絕對避免嘅，因為我哋雖然疫情係舒緩啦，但實際上一個輸入壓力咧係不斷增加緊嘅。我哋而家上個禮拜輸入個案咧佔我哋整體個案嘅三分之二嘅，而輸入個案入邊咧都開始陸續唔同地方嚟咧有大量嘅變種病毒出現緊，所以咧其實呢啲咁嘅輸入個案入邊咧，佢未完成嗰個基因排序之前咧，排除咗譬如話你嗰、那個。即係話 N501Y 嗰個變異之外咧，你其實就係話非常之危險啊！如果你將佢同其他啲即係話係嘅人咧，係即係病人咧，係集體咁樣咧，我諗呢樣嘢，我諗佢要以後可能喺呢方面咧，盡可能係將一啲比較高危嗰啲咧，肯定一定要將佢個別隔離，直至到呢個基因排序做到咧，先可以放寬啦。 即係尤其輸入個案嗰啲所謂高危， 尤其是輸入個案，因為你似一。嗱，冇輸入冇變種病毒咧，其實我哋可以所有確診人都集體隔離嘅。但有咗輸入嗰啲變種病毒嗰陣時候咧，如果你將呢啲譬如話係外來嗰啲係同其他人撈埋一齊咧，俾佢有機會係交叉感染嗰陣時候咧，個問題就可以好大嘅。所以咧，其實亦都唔能夠排除咧。 係喺呢啲個案咧，我哋唔知啊，感染咗啲人有冇機會交叉感染咧？呢、一個嗰個可能性咧，唔能夠絕對排除。但係如果你係即係話，始終係小心駛得萬年船，因為全球咧嗰、那個第三波咧。其實唔多唔少咧，都同啲變種病毒有關嘅。 Okay, 之前咧都見到有關於 BioNTech 疫苗，而家就要暫停打啦，要做調查啦。咁就話因為佢個包裝上面有一啲嘅瑕疵。咁見到早幾日咧有個初步調查結果咧，就話係唔排除個情況咧，就係由長途運輸過程入面嘅環境因素所引致嘅。咁就話個情況亦都係同冷鏈啊、物流管理咧係並非有關係嘅咁。其實聽落係咪即係只要長途運輸就可能有呢一啲？ 我又唔係好理解嘅，咩個長途運輸咧都係一程飛機咪多幾個鐘頭嘅啫。講真，即係話，不過我諗始終我都係相信係某個程度上係因為你係喺嗰個出廠嗰陣時候咧，你都係需要將佢係急凍嘅，然後你先至出廠，跟住你翻到嚟喺去到香港，我哋用之前咧都要經過解凍，相差入邊超過係攝即係大約攝氏100度嘅温差咧，嗰、那個入邊嗰個唔同嘅物料嘅膨脹。同埋佢入面嗰個氣體咧，都係會有膨脹，佢壓力可能係增加大約1/3個氣壓大氣壓力到啦。嗰、那個情況係有機會會係令到即係、就是、你產生嗰啲樽入面有啲其他嘅問題咧。咁最主要就係話要知道咧喺嗰個過程之中咧，佢嗰個樽嘅密封係能唔能夠維持？如果密封係能夠喺而家咁嘅，譬如你個温差、温度改變狀態能夠維持咧，咁、那個整體上應該安全。但如果你唔能夠維持呢個密封咧，咁我諗就喺啲咁廣泛使用嘅疫苗咧，呢樣我諗都係要處理。 OK，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轉頭翻嚟咧，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明两日开会审议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预料会议在星期二早上就会结束，如果商讨的事项获得通过，将会就修订作出说明。消息说立法会议席分布很大机会采用432方案，即是选举委员会将会产生40个议席，功能界别占30席，地区直选就占20席。消息又说部分功能组别选举方法将会有变动。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亦都预料日后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不能上诉和司法复核。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并且有大约10宗初步确诊病例，当中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浸会大学学生，上星期日曾经到番禺会所华仁小学和10名学生作足球训练，有关学生和另外3名教练都需要检疫。政府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指出，虽然近日确诊数字有下降，但仍然需要维持防疫措施多两个星期，个别不涉及饮食的活动才可以放宽，令香港达至清零目标。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再有人怀疑打了疫苗之后死亡，最新一宗是一名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症、空腹血糖异常和肥胖的62岁男保安。前日他朝早工作期间被发现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初步诊断是心脏骤停。他在去世之前20日曾经打科兴疫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将会在明日开会讨论事件。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年港铁票价调整结果将会今日下午揭晓。根据早前估算，港铁今年本来可以减价 1.8%， 但因为需要追加过去两年的 1.58% 累积加幅，结果导致港铁今年可能由减价变为冻结票价。有消息说这 1.58% 的延后加幅可能推迟至明年追加，港铁今年可能第一次需要按票价调整方程式计算结果来减价。港铁未有正面回应押后追加延后加幅的传闻。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香港近年出现移民潮，不少人举家移民或者送仔女出国读书，多间名校近日公布接受新学年插班申请，有直资名校附属小学、 開放更多年級的2021-22學年插班申請，涵蓋小二至小六。有不少家長爭取為子女轉讀心儀學校，插班位競爭激烈。教育局就回覆說，家長有為子女選擇學校的權利，又說現行機制之下，中小學需要向教育局申報所有學生缺課和離校的個案，但是學生離校個案涉及不同因素，部分學生亦都會在稍後重返校園，因此未能提供學生退學人數的資料。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12港人案中8個人在內地完成服刑後，上星期一被移交香港。事隔一個星期，官方從未透露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的下落，家屬連日向懲教署和警方等多個部門查詢都不得要領。《蘋果日報》得悉，李宇軒目前還押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單獨囚禁，由院所內的懲教人員看管。懲教署接受查詢的時候拒絕回應李宇軒目前是否被關押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蘋果日報》就事件向警方查詢，未獲正面回應，警方只是說按程序辦事，不會評論個別被捕人士的要求。《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疫情進入清零的關鍵時刻，五適逢長假在即，專家認為暫時不適宜放寬限聚措施，以免疫情反彈，大家應該吸取之前的教訓，當局固然要將防疫措施做得到位，市民亦都切勿貪一時之快，在長假期間放縱群聚，以致增加播疫風險，各方都需要自律配合，鞏固得來不易的控疫成果。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內地疫情早已受控，全國接種已經超過1億劑次，在這樣的情況下，完全應該將回港易擴大到全國各地，有建議認為應該將回港易進一步擴大為來港易，只要接種疫苗的內地商務旅客來港都可以免隔離，這對確保香港保持必要的經濟活力至關重要。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講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發表網誌，指剛畢業的大學生缺乏工作經驗和資歷尚淺，在逆轉的經濟環境當中找工較難。政論說，去年科技園舉辦職業博覽，過千個就業職位，收到70,000份申請，只是聘用200人。業界指公司需要的人才和大學培訓的有落差，以致有工沒人做，反映本港教育培訓和產業轉型嚴重脫節。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信报社评说，近年来本来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并没有因为白宫新主人拜登上台执政而改弦易辙，反而有更加恶化的趋势。拜登提议民主国家推动大型基建计划抗衡中国，英国首相约翰逊附和声言探讨方法协助发展中国家，减少透过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社评说，美国和西方盟友联手制华，中国好自然就会跟俄罗斯越行越近。信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政府合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接近海丰园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日北角政府合署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海丰园。较早前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一带咧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大榄上斜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对行道挤塞，龙尾在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在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的支路挤塞，排到去丽业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大家好，我是梁永忠。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里面，我饰演彭叔这个角色。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所以对徒弟阿 Sam 都挺严厉。不过其实我是口牙心软，面恶心善的。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指责店离奇事件簿，4月3号起，星期六晚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呢。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021年3月29日，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消息指有一宗初步确诊，源头不明。 复星确认复必泰疫苗包装瑕疵与运输有关，不存在质量问题。 人大常委会今明两日开会，审议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 古特雷斯称，联合国正与中国磋商，容许人员不受限访问新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 BioNTech 的疫苗是暂停接种这段时间，见到都说是调查紧的。复星方面，即是代理商复星方面就都有回复我们，有关于就现在做了一个中期调查的结果报告，就说通过调查进一步确认了这些问题出现，就是仅是同运输条件相关的疫苗包装有关系。疫苗的生产过程以及疫苗的质量都是不存在问题的。他又说，目前 BioNTech 是正是积极寻求替换出现瑕疵疫苗产品的方案，并且视这样为首要目标、首要的任务，以期能够尽快恢复疫苗的接种，将复必泰疫苗带给港澳两地更多的人，为疫苗接种计划能够及时可以重启。就说正是就運送另一批的疫苗供應港澳地區進行評估，並且是會視最終調查結果而定。一旦是條件允許的話， BioNTech 就會是全力將疫苗盡快運送到去香港和澳門，這個就是他們的回覆來的。另外剛才都講到有關於本地遊在一些條件之下是否可以開放，有這樣的討論。另外剛才跟一個業界代表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玲都講到，他就建議是否可以開放一些叫公海游，就是一些游轮上面在本地都可以是开回一些的旅游的一些的产品等等。欢迎你打来18723-1,18723-1,讲下你对刚才上述那些本地游等等、公海游等等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下你的看法的。电话旁边就有黄先生，早晨。 是，早晨。 早晨黄先生，你好啊。 咁其实我本人呢都报了那些即是游轮呢，就本来下个月出发的，咁系日本船公司啦。咁其实旧年十月咧，佢已经通知咗我咧，就话本来四人房咧，佢因为而家咁嘅疫症咧，就变做双人房，即系唔会一间咁多人啦。咁、另外咧，即系而家你话公海游嗰啲咁啦，咁你记得疫症初初发嗰时候，香港即系船咪食自助餐嘅，吓而家都改为食 pack 嘅啫，即系希望就系话。唔好因為要做生意， 就會影響到，即係譬如話，突然間好多人湧曬上船一齊去餐廳，你睇到嗰啲 vacation 啦，即係香港搞到粒粒亂啦，即係希望就係安全第一咯。咁另外我亦都講翻，即係好簡單，香港嗰啲樂園咧，咁其實你想多啲人去，譬如話好，你會唔會話一加一平啲？咁咪變咗多啲人去啲樂園嗰啲咯，即係你變咗唔會對人有影響。咁另外好似好簡單，你國泰航空公司有廚房噶嘛？咁應該好似新加坡啊、泰國，你或者你咪去機場，而家冇人噶嘛，你咪就食飛機餐。咁呢啲即係你反而可以又幫下間公司。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啲特色遊咧，又對人冇乜影響。有空旷嘅地方，咁你变咗系做啲咁嘅特色游咯。 但系黄生，我好奇啦，头先你讲到话，即系你系报咗嗰啲游轮嗰啲产品啊？点解呢段时间仲可以开咁样呢啲？ 唔系啊，佢旧年已经报噶啦，即系点讲咧？游轮一般咧，你可以早一两年报嘅。 哦，所以到而家，即系报咗到而家先可以上。 系啦。本来由四月嘅，咁后屘而家疫症咧，而家香港都未有嗰个旅游护照啊嘛，日本咪讲紧嗰个旅游护照嘅，咁就系话点解我报日本公司咧，就咁嘅原因，因为喺日本人系最安全嘅，咁即系我亦都希望香港政府都系啦，即系唔好话因为今朝睇到啲社论又话唔知优惠某啲人落嚟香港啊，咁唔好因为咁样咯，即系一视线一视同仁，即系唔好话有。分開呢個咁樣咯，即係點公道啲，即係大家譬如話好簡單，我哋去澳門翻過嚟，大家平等嘅，咁、 okay. 就唔會有拗撬咯。即係融入大灣區，大家都要大家互相平等，咁唔好話我歧視你，你歧視我咯。 好啊，唔該曬黃生，多謝佢嘅睇法。 喂，你電話響，做咩唔聽啊？ 唔使理佢啦，應該係啲無聊電話嚟啫。 未睇你就知系无聊电话哦，鬼鬼祟祟咁，系咪收埋咩秘密啊？ 咩收埋咩秘密啊？我冇带免提装置，揸车就梗系唔好听电话啦。一阵将部车停定，熄埋时我就会睇下边个打嚟噶啦。喂喂，唔好嘈住啦，够钟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排都有一个热门议题，我谂好多人都有留意嘅，就系、是、有关于新疆棉花事件啦。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品牌嘅代言人啦、啲艺人啦，都因为今次嘅事件咧，同佢哋个品牌咧系终止合作嘅。不过本身呢一件事嗰个缘起系点样咧？咁就系、是、其中一个零售品牌啦。係 H&M 啦，係上年有一個嘅聲明，咁就話睇到咧一啲關注公民社會組織嘅報告啦，咁提到有關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嘅少數民族咧有強迫勞動同埋宗教歧視等等嘅指控，咁啊聲明入邊咧就話係嚴格禁止任何類型嘅強迫勞動啦喺佢哋供應鏈嗰度出現啦，咁入邊亦都提到咧 H&M 喺新疆買嘅棉花咧一直都係經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 啦，簡稱啲英文嚟講嘅認證嘅，咁啊 BCI 咧又已經停咗喺新疆發放棉花許可證等等，呢個就係佢上年嗰個嘅聲明嚟嘅。咁啊見到一個嘅聲明亦都係被發現咗即係再好多討論啦。咁啊事件發酵之後咧，見到內地嘅傳媒同埋網上反應都非常之大。咁啊良好棉花發展協會咧旗下嘅一啲大型品牌咧都係受到抵制嘅。咁啊見到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咧就早前講啊，有關於新疆強迫勞動嘅指責啦，係個別反華勢力炮製嘅惡意謊言，抹黑中國形象，破壞新疆安全穩定等等。嗱，請一位嘉賓咧講下今次新疆棉花嘅事件啦，對成個即係製衣成衣業界等等咧。有啲乜嘢嘅影響嘅？有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鍾國斌，早晨。 誒，早晨，蘇立文。 早晨，鍾國斌，講下先，即係而家今次呢個新疆棉花嘅事件喺內地嘅傳媒同埋網民都好大嘅反應啦，有啲抨擊啦咁。你自己估計對於香港，即係譬如紡織界、製衣界有冇影響咧？呢個有 影響當然大啦，因為一直以往我哋出口去歐美市場就用好多棉花嘅，或者棉產品。咁啊，新疆佔全中國嗰個生產棉花嘅量咧，大概85%。 左右。所以如果我哋如果喺中國採購棉花或者棉產品嘅話咧，好大機會都係接觸到新疆棉嘅啦。咁、所以如果而家有啲品牌話我唔俾你用新疆棉或者中國棉嘅話咧，咁啊，當然個生產嗰個影響就事不然會大啦。咁但係當然就唔係話完全冇第二種方法嘅。咁我咪買第二個國家啲棉咯，咁而家第二個國家產量大嘅咧，就會有印度啊、巴基斯坦，甚至乎美國啲棉花咧，都個產量都大嘅。咁、我哋如果做出口，佢啲買家唔俾我用中國或者新疆棉嘅話，我唯有轉去買其他國家啲棉花咯。 但轉去買其他國家，譬如先講到話印度等等，係咪都可以供應到咁多，或者成本上面對你哋有啲咩影響咧？呢個又 成本一定增加㗎啦，即係話如果你嗱，因為中國而家應該咧就係全球棉花產量第二大嘅，第一大就應該印度，第二大中國，第三就係美國，第四就巴基斯坦，咁如果中國嗰個咁大嘅量而唔俾出口用嘅話咧，咁我如果買其他國家啲，自然嗰個供求嘅問題，如果個需求忽然之間喺需要印度棉啊或者巴基斯坦棉增加嘅話，佢哋嗰啲價錢一定增加上升嘅，上升得都幾犀利。如果呢段時間應該有成超過30%嘅增加嘅嗰個價格，咁啊 有冇啲平啲嘅替代品嘅？其實我唔係好認識。 嗱，即係話所提及四個國家，即係話印度、巴基斯坦、中國同美國咧，實際上佢哋呢四個國家已經佔咗全世界70% 嘅棉花生產量。咁你即係睇到即係好，即係四個國家差唔多壟斷咗嗰個市場咁滯。咁如果你中國嗰個佔咗四分一唔俾你去採購嘅話咧，咁你睇到啊，所以點解最近即係棉花嘅價格咧，全球棉花價格咧就升咗成超過30%。咁啊冇辦法㗎，呢個羊毛出住羊身上，即係如果你外國西方世界你唔俾我用中國嘅棉花，而又要買貨嘅話咧，我哋唯有買第二啲國家，第二啲國家呢啲係全球嘅好清晰嘅價格嚟嘅，大家知嘅，即係好透明度高。咁所以，即係佢哋都知嘅，啲買家知道嘅。喂，貴咗咁多，咁點啊？你冇可能要個供應商或者生產商即係食曬嗰個增幅噶嘛？大家都一定加落去嘅啫。咁如果加落去嘅話，即係羊毛出自羊身上，最高最終咪轉嫁翻落去嗰個品牌商度，品牌商咪轉嫁翻落去嗰啲消費者度咯。 但你預計即係譬如成個成品啦，可能喺價格上面嚟緊一段時間都會加幾多咧？即係你成本加咗，自然好似你咁講，成個成品都會加咗噶嘛。咁會加價加幾多咧？啲魚 嗱，一般嚟講咧，原材料價格咧佔咗成個成品咧50%-60%。你當50%，如果你增加咗30% 原材料嘅話，你個嗰個出廠價就事必係增加大概15% 左右。咁你嗰啲品牌商咧，一般嚟講，佢嗰個零售價同出廠價大概係5-8倍。咁即係話咧，佢可能要加成20%以上嗰、那個零售價至30%嘅零售價，不過對於消費者嚟講咧，咁啊係咪承受得起，或者對嗰個零售商或者個品牌商佢有幾大得益嘅話咧，我相信佢哋咧係得不償失嘅最終。 咁所以其實你估呢一個過程唔用新疆棉嘅呢個行動啦，或者即係你覺得可以維持幾耐咧？學你話齋，可能得不償失嘅喎，佢哋會唔會反而佢哋捱唔住先咧？會？ 好大機會嘅，同埋另外咧，而家所有啲跨國大品牌咧，都喺中國係有，即係佢哋都對中國嘅市場咧都好重視。咁你中國市場而家一般咧，就攞 H&M 嚟計咧，佢有500間鋪就喺中國，佢全球就有5000間，即係佔佢嘅生意大概10% 左右。咁如果喺雙重嘅打擊嘅情況咧，例如正話所提及，佢哋買貨咧會增加咗15%-20% 嘅成本，個零售價可能增加20%-30% 嘅零售價，而咧喺中國佢嗰個市場，如果而家即係有中國嘅網民抵制佢哋咧，佢可能唔見一大橛嘅生意額嘅喺中國度，所以一兩頭縮嘅話咧，佢哋整體嚟講對所有今次參與話要抵制中國棉花嘅 國際品牌嚟講咧，我相信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嘅對佢哋生意嚟講。 但調轉啦，譬如講中國嚟講啦，佢哋而家啲貨、啲棉花啲貨又去唔到歐美嘅市場嗰度啦。咁呢個對於即係國內嚟講大唔大影響咧？佢哋即係內需嚟講，可唔可以食到咁多棉花咧？又 我相信對國內嚟講，棉花嘅供應係冇大影響嘅，因為而家咧所有新疆出產嘅棉花咧，70% 都係國內自己用翻，只不過係30% 出口，咁所以如果你話30% 自己消化翻嘅話咧，我相信應該都可以做到嘅，所以喺中國嚟講咧，係當然。即係對於出口嘅企業咧，係會有嚴重嘅影響。但係如果單單以棉花呢個項目嚟講咧，中國係應該應付得到 的。另外都想問一下鍾國斌講下啦，今次有個叫做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啊，咁就話係即係停咗喺新疆發放呢個棉花許可證等等啦。咁大家都想認識一下啦，簡單講下，其實係咪好多國際品牌都係入呢個會嘅咧？有啲咩資格或者佢哋嘅認證係有咩咁特別嘅？睇邊一啲嘢嘅咧？ 這個 ECI 呢就2005年成立的，這類型的非牟利和紡織製衣相關的國際性協會呢就都幾多的。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就說他們會統一一個國際準則，就是尤其是今次他主要是針對棉花啦。那就是說呢，就是在那個環保可持續發展棉花的供應裡面呢，就制定一個呢一個國際準則，就是話如果你跟我哋呢啲咁嘅制度嘅話咧，咁例如用水量可以限制啊，或者係嗰、那個農藥嘅限制啊，出咗嚟嘅棉花呢個品質咧就有一定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好多大嘅品牌，而家大概大嘅品牌或者唔係佢成員，但有千幾家成員，千幾家成員裏面咧有大嘅品牌啦，有供應商咧，有生產商，有製造商或者種植商喺裏面都有嘅。咁所以咧，佢就係一條龍啦，即係成條供應鏈生產線嗰度咧都包括涵括在內。不過呢個組織本身就唔係一個好龐大嘅組織嚟嘅， 因為好似好多國際品牌又入咁啊，因為我見 有嗱好多國際品牌點解入咧？就是、因為咧佢就制定咗一個國際嘅準則，咁所以咧啲國際品牌入去嘅話咧，就話俾啲消費者知，嗱我哋所買嘅棉花咧係全部係環保嘅，係可持續嘅，咁所以咧就俾一個感覺啲消費者咧，佢哋有社會責任、企業責任，所以你買我啲嘢咧就好企理嘅咁，咁所以呢個就好多時咧就好多非牟利嘅國際機構就做呢啲咁嘅國際準則咧，就俾人個感覺咧，佢哋就係一啲良好企業嚟。所以佢哋嘅影響力本身就唔係好大。 Okay, 但係即係要嚟省招牌為主嘅啫。 仲有半分鐘到啦，我想你講下，即係今次喺呢個製衣業界出現呢、這個都叫做係捲入政治嘅事件啦，你自己點睇呢個？ 咁呢個當然好無奈啦。咁即係呢啲，尤其是咧西方世界而家咁樣指責新疆嘅情況。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所謂 forced labor, 即是 強迫去 強迫的勞動呢、他們根本所我很肯定呢，所有西方世界的組織或者這些這樣的大品牌企業從來沒有去過新疆看過生產的過程的。 Okay. 好, 好啊，同我鍾國斌傾到這裡，時間所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同旅游业界商讨有乜嘢条件恢复本地游，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表示，一日游利润唔高，建议推出公海游。叶庆宁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要全盤考慮郵輪風險的做法是正確，但是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日本和台灣都已經推出在內港航行的本地郵輪旅遊，特區政府只需照抄就可以。如果有公海遊，做足檢測和打疫苗等防疫措施，上船後有節目又可以吹吹海風， 在船上住宿一两晚，相信市民都会支持。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在同一节目都认为，要求市民接种疫苗才能够参加本地游是很困难。他说市民会欢迎疫苗护照，尤其和内地恢复旅游及通关安排。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三名被告社民连岑子杰、梁国雄和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今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庭分三节，每节大约一小时处理。有市民早上到法院外排队轮候公众席旁听，警车在法院大楼外戒备，法院外有警员驻守。初选案至今有11人获准保释，包括杨雪莹、林景南、吕志恒、刘伟聪、黄碧云、郑达雄、柯耀林、彭卓奇、何启明、施德来和李宇信。多名被告及后向高等法院再申请保释，全部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审理，其中徐子健和尹兆坚等的申请早前已经被拒。在亞聯酋訪問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強調，西方一些國家的人權觀並不代表國際人權觀，反對打著人權旗號干涉別國內政，更反對將人權問題作為政治工具，肆意對別國攻擊抹黑。王毅和亞聯酋外長阿卜杜拉會談時說，世界上並沒有高人一等的國家，亦不應將一國的標準當成國際標準。某些西方國家如果執意以人權為藉口，壓制打壓發展中國家，企圖剝奪非西方國家的發展權利，將是人類進步史上最大的不公。王毅又說，世界應該傾聽吸收發展中國家的主張，讓人權的定義更加全面、豐富和均衡。南韓新增384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相隔6日回落至400宗以下，再多4人死亡。新增病例中370宗是社区感染，南韩累计12000多人确诊，1726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57点，跌79点，成交金额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4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百度集团210.2元，跌3.8；腾讯控股619元，跌1元；美团290.4，跌11.6；哔哩哔哩系新上市报770.5。阿里巴巴216.8升8毫，药明生物98.85升8.5，中国神华15.72，中国神华最新15.76升1.26，建设银行6.49升2仙，小米集团25.45升5仙，港交所468.6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09.7，瑞士法郎0.94，加元1.261，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 日经平均指数报29,401点，升224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75美元，卖出1,72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慢线嘅坏巴士仲未拖走，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接近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慢线嘅坏巴士仲未拖走，咁一带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湾仔交汇处。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湾仔嘅分域街就有爆水管，分域街界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封闭，就系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着玛丽医院一带呢就挤塞，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去黄大仙中心，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跟着希福道这一段呢还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映月台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入回去油塘方向跟着九龙面粉厂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湾验车中心。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2021年3月29日，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消息指有一宗初步确诊，源头不明。 复星确认伏必泰疫苗包装瑕疵与运输有关，不存在质量问题。 人大常委会今明两日开会审议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 古特雷斯称，联合国正与中国磋商，容许人员不受限访问新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啦，過去兩日咧嘅確診數字咧都係冇本地嘅確診個案嘅，咁所以有啲討論都話係咪有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係可以放寬翻咧？你自己點睇啊？覺唔覺得有啲措施可以係放寬，可以諗諗嘅咧？咁見到旅遊業界嗰度咧就話係咪可以本地遊方面咧可以開放翻？不過就話同政府傾緊啦，都有一啲嘅條件，好似就話咧係要接種曬兩劑嘅疫苗啦個旅客，咁另外一啲嘅檢測嘅工作都要在出發之前是要做的，這個又吸不吸引呢？繼續歡迎你打來1872311，不過就著疫情的情況，剛才跟專家梁子超談，他都說覺得應該是先看定一點，覺得可能復活節之後再看看情況，才可以放寬部分一些可能跟經濟相關的一些社交距離措施等等的。繼續聽你的電話，電話旁邊有劉女士，早晨。 系早晨，萧生，我想讲嘅就系咧，呢、這个隔离二十一日咧，系咪都应该可以咧？缩短啲咧，因为而家附近嗰啲周居嗰啲城市啊，都已经系冇需要二十一日咁长啦。 嗯，你讲紧， 你讲 。你自己最主要觉得呢个时间太长，同埋定系你关心即系譬如有啲譬如做空勤嘅人士要隔离嗰个时间太长，影响佢哋做嘢，定系点咧？你最关注边一样咧？ 因为而家啲个案已经少咗好多啦，咁好似澳门啊，都系而家都系两个星期啫，唔需要二十一日。好似有个案就系咧，我有亲戚咧，佢两个老人家咧八十几岁咧，咁一个女嘅咧就而家病危啦，个男嘅咧又都系即系响只局限响屋企咧去作步。咁咧，佢個仔咧喺外國翻嚟咧，就係要隔離二十一日先至可以見到佢爸爸媽媽。咁即係佢而家佢啲父母咧，就係靠啲好在香港啊，真係有都幾好嘅，有啲社工咧陪佢哋咧，幫佢哋買餸啊，陪佢哋睇醫生。但係個仔咧就想話早啲可以見到陪個媽媽去出入醫院啊睇醫生。但係而家咧住咗喺酒店要等二十一日，咁我覺得有陣時有啲個別情況係咪有得可以酌情商量啊？可以放寬啲咧？ 好啊，唔該曬劉女士，佢話就關注到可唔可以放寬咧，即係喺外國翻嚟香港嗰個嘅隔離二十一日嗰個嘅規定啦。不過見到之前政府都幾關注外防輸入嗰啲嘅情況嘅。咁另外咧，有關於咧即係同通關有關係咧，就見到而家有關於回港兒，如果你在事前咧係預約咗啦，咁又喺入境香港當日之前三日之內咧有一個有效嘅陰性檢測嘅結果啦，而喺翻香港之前十幾日咧，亦都係冇去過香港、廣東省或者澳門以外嘅地方嘅話咧，咁咧都可以就唔使做一個嘅隔離檢疫嘅。如果你係喺廣東省翻嚟香港嘅話，咁啊唔使即係係啦，做一啲隔離檢疫啦。咁呢個而家喺疫情緩和之下，有啲聲音話係咪都可以回港二嘅計劃都可以再檢討、再放寬咧？咁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早晨。 早晨， 早晨，麦美娟，头先讲到系咪回港二咧，即系因应呢个疫情放缓啦，系咪可以放宽一啲或者成个机制可以检讨下咧？你哋系咪都有啲睇法啊？呢、這个？ 係啊，其實咧，我哋一路咧都係收到好多喺內地居住或者工作嘅香港市民咧，就有啲反映嘅。特別因為我哋工聯會咧喺內地係有六個內地服務中心啦，五個喺廣東省。咁五個喺廣東省，其實喺過去我哋一路都協助喺內地嘅港人咧，就辦回港而翻嚟香港。咁但係有一個咧喺福建嘅。咁福建嘅港人都會問啦，點解廣東省得福建唔得呢？其實控制疫情嗰個工作呢，其實全國都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之前就因為我哋香港嘅疫情可能真係好嚴重啦，咁可能政府會有啲好嚴格嘅措施啦。但係而家隨住疫情開始穩定啦，而且實在大家都真係唔可以否認嘅事實係，國內嘅唔同嘅省份城市，佢哋防疫嘅工作係做得好好啦，好多地方都已經係零確診咗好耐啦。咁係咪都可以將呢個回港二咧，做全國咧，就唔使局限只係廣東省？咁我相信會便利咗好多港人。 你覺得全國係合適定係頭先好似你咁講，可能都係某一啲省份開放先，逐步開放咁咧？ 其實我諗全國都係可以嘅，因為咧，因為我哋內地嘅舊城市咧，佢哋做嗰個嘅防疫工作係做得好好嘅，實在佢緊張過我哋添，即係所以我諗咧嗰個如果我哋放寬到全國，即係如果最初咧政府其實最初都有個講法嘅，就係話我先放寬廣東省，因為做嗰個回港二咁，但係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後來就拖了一路都未拖，即本來就話諗住都係當時諗住做廣東省的回港而都係會稍後就逐步去推去不同的城市啊省份咁樣噶嘛，咁但係一路都拖到依家，咁我諗咧其實再咁樣逐步拖下去咧，對於好多在內地工作或者讀書的港人咧，其實都好不便咯。咁就譬如話，我都識得一些在清華大學讀的香港學生，咁其實過年咧佢哋都唔敢翻香港嘅，因為咧。 來回嘅檢疫咧，佢哋都要差成個月啦咁。咁所以其實咧，我諗係咪我哋可以放寬呢、這個回港而推即係推開呢個計劃咧，就起碼咧可以做到一方單方面可以方便到我哋啲喺內地工作或者居住嘅港人。 嗯，因為建成日都話要防一啲輸入嘅個案啊嘛，咁、即係始終唔係屬於香港嚟自香港嘅個案啦。咁如果喺內地嚟香港，始終如果又唔需要做一啲嘅隔離嘅措施嘅話，咁又放寬到全國嘅個範圍咁大咧，會唔會都驚個風險都大一啲咧？呢、這個又 但係我諗到翻轉咯，其實咧內地驚過我哋香港好多，因為人哋嗰個防疫工作做得好好，所以我諗咧佢哋緊張嘅，即係就算你話有個回港二咧，都未必一定係會好多人咧會有即係內地嘅會有信心，所以其實我諗咧倒翻轉咧就係、如果我哋可以放寬到去嗱，當然啦有即係有啲人就覺得係咪應該逐步嚟咧，譬如好似。福建啦咁，但系始终都系有一个问题啦。我哋其实喺唔同嘅地方，譬如甚至湖北，我哋都仲有啲市民喺里边住紧嘅。咁佢哋其实都想翻嚟香港，咁所以其实系咪可以即系嗱？如果逐步咧，我都唔反对嘅。如果即系有可以快啲逐步嘅话，就唔好好似今次咁逐步，逐步咗几个月都逐步唔到咯。咁但系即系我谂整体嚟讲啦，就系尽快去推去全国咧，我谂系重要嘅。其实我諗逐步其中一個考慮其實反而不是疫情咯，而是在關口的行政工作。因為他們每次入嚟呢要對那個核酸檢測結果啊咁樣呢，其實是會加重那個關口的行政工作的。所以如果推去其他省市呢，其實可能其中一個就是這些行政工作，我們的關口那個控制啦，做不做到這些行政工作啦咁樣。所以我想呢，即是這個如果我們有籌備了講了這麼多月啦，我相信其實在其他關口要做這個工作呢，都應該可以推到，即是應該會方便的。咁全國去盡快推行這個回港要去到全國呢，我想這個是大家都想見到的。當然啦，香港的疫情盡快可以清零，可以控制到，我們可以盡快通關，這個更加便利到我哋香港市民，同埋可以恢复翻我哋经济咯。 因为成日话，就算而家回港二咧，你有即系72小时阴性证明嘅香港人啦，可以喺广东省翻嚟香港，唔使检疫啦。咁但系香港人即系翻上大陆嘅话咧，都系要做14日嗰个嘅隔离医学观察噶嘛。 系 即系始终有呢一个嘅限制嘅时候，你觉得呢一个位而家香港咁嘅疫情嘅情况下，有冇条件同内地倾话去松翻呢一方面嘅即系松翻绑咧？呢、這个位又 如果你留意咧，最近深圳已经做咗啲工作。佢本来是14+7噶嘛，咁即系14日隔强制隔离，再7日隔居。咁因为嗰时香港疫情真系爆得好紧要啦。咁佢哋而家做咗另外一个工作咧，就系即系嗰七日唔使啦。咁而家咧就系变咗7+7。如果有家机，即系如果你喺内地系有屋企嘅话咧，可以跟住个第二嘅七日咧就系家居隔离咁样。咁所以其实咧，我相信咧，随住香港嘅疫情控制到。特別是如果越嚟越多市民係接種咗疫苗嘅咧，我諗呢個我哋會有更多嘅條件可以同內地嘅城市傾通關嘅問題，所以呢個就需要大家市民合作，做好嗰個防疫嘅措施，同埋咧即係接種疫苗。 各位聽眾會唔會呢段時間都有用過回港二呢個計劃嚟翻香港咧？咁你自己點睇而家呢個安排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嘅。頭先咧都想同麥美娟再問多少少，因為見到咧特首林鄭月娥之前就講啦，話當局已經初步向內地咧提過。有關於即接種咗兩針嘅疫苗之後咧，可以即比較放寬一啲嘅限制啦，有提過嘅咁。你覺得如果打咗疫苗，打曬兩支嘅呢一個前設嚟作為全面通翻香港同內地嘅關，咁呢個又合唔合理咧，或者成唔成到事咧？你個估計？ 老實講，我覺得咧呢個都唔係我哋自己可以要求到嘅，即係因為呢個最主要就係睇內地嘅城市，因為你諗下，即係將心比己，人哋內地控制得咁好，我哋成日講緊外防輸入，佢哋都要做外防輸入嘅，所以如果香港能夠有一個很好嘅條件，即係越多人去接種，我哋可以多啲人接種咗疫苗，即係整體我哋人口多啦。而通關的人又是接種了疫苗的，咁我相信呢個會是更多的條件啦，俾到內地的城市佢哋去決定是咪同我哋做嗰個通關咯。因為呢個真係唔係我哋單方面香港話我想咁就咁，人哋俾唔俾你入咧，係咪？咁、 okay. 所以咧，我哋都真係要大家一齊去做好嗰個防疫工作，同埋我都係嗰句啦，多啲人接種疫苗咧，係會我哋有更多嘅條件咧，可以傾通關啦，或者係其他嘅。 措施的放宽。 好啊，同阿麦美娟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麦美娟。麦美娟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小米是一间以手机、智慧硬件和物联网，即是所谓 IoT 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截至2018年，它的业务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独特的生态链模式，带动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同时建成连接超过1亿3000万台智慧设备的物联网平台。在2018年7月9日，它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成为香港交易所第一个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创造了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科技股的首次公开招股，即是所谓 IPO， 以及当时历史上全球第三大科技股的第一次公开招股。如果你想通过一本书对一间拥有独特生态链的公司有所了解，这样由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撰写，同埋佢公司的董事长同埋行政总裁雷军亲笔作序的书本，参与感就是最好的答案。 小米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特案例，消费者同埋品牌从未如此相互贴近，两者互动从未如此广泛深入。通过互联网，消费者扮演住公司的产品经理、口碑推荐人、梦想赞助商等各种角色，他们参与品牌发展的各个细节。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数十万消费者提出建议，当他有新产品出现的时候，数百万消费者涌入网站参与抢购，数亿销售额一瞬间完成。当要推广某类产品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就会兴奋地奔走相告。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不少的反响，获得全球最大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于2014年管理类图书畅销榜的第一位，之后又被翻译成为英、法、日、韩等九种语言，是中信出版社集团输出语种和版本最多的内地经管书籍之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参与感》，作者黎万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近排想翻修厨房，究竟用什么石材做台面好呢？大理石、人造石还是石英石啊？点拣先啱就要留意有牌同你讲，今集同你讲云石。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有牌同你讲。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啊讲到有关于回港二嘅计划啊。咁而家咧回港二嘅计划咧，你如果喺内地啦，你喺网上面做咗预约啦，又有一啲有效嘅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嘅话咧，咁就可以，亦都即系冇去过香港啦、广东省或者澳门以外嘅地方啦，咁就可以系唔使有一个14日嘅强制检疫嘅安排嘅。咁啊，而家见到喺深圳湾口岸嗰度咧，就每日有3000个名额啦，咁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香港咧，每日都有2000个名额啊。不过见到呢啲名额咧，都系未用晒嘅咁。咁啊，见到麦美娟嘅谂法咧，就话系咪可以将净系喺除咗喺广东省系实施呢个回港二之外咧，系咪可以扩展到去全国咧？咁亦都话咧，内地嘅疫情已经受控啦，觉得可以系进一步去下一阶段去扩展大啲嘅范围咁样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陈先生嘅电话。你好， 系你好， 你好，陈生，请讲啊。 系，我想讲本地游噶。 系， 咁其实我啲个人嘅意见嘅啫。既然政府咧近日都鼓励我哋香港市民咧打针，咁倒不如可唔可以借助呢个本地游？如果边位市民能够打完针嚟讲咧，都可以免费享受一次个本地游。因为嚟讲呢个本地游咧，佢就算唔參加旅行團，因為佢自己都可以自己好方便去。咁於你有一個誘因咧， 可以俾佢一次免費嘅參加，亦都好。我哋入面嚟講，亦都我哋有嘅專業嘅領隊人員咧，可以監測到佢哋嗰個限聚，佢哋嘅活動，同埋亦都萬一有問題，亦都可以係 guarantee 可以追蹤到佢哋每一位，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嘅業界嗰個生活。咁點解唔可以即係一石幾鳥？可以做呢一樣嘢咧？ 呢、這個誘因大唔大？你覺得啲人如果本身唔打嘅，會唔會因為有本地遊免費一次會去打？ 你都好過完全都冇辦法。 因 為你話要我自己去俾錢，去更加去參加呢個咧，佢更加冇呢個動力。因為嚟講，政府前嗰排去封鎖啲大廈做呢個檢測，我諗相信呢個費用都唔少，都不如知道我哋嘅業界，我哋一架車最多都係坐30多人。其实那个成本是相当之低，相信他的检测的费用呢，我想真的蚊比同牛比，希望政府他们真的考虑一下，即是多人一起的想法来讲呢，听一下市民的民意啦。因为我自己来讲呢，是旅游的从业员来讲， okay, 我都失业了 成年的了。 你是带团那些 啊？我知道我们的款项，我就是做内部做策划的，相对来讲我们全部都停了工的了。 咁呢段時間你係點啊？即係打下散工咁定係點？ 我哋唯有散工，因為好多嘅企業嚟講，有好多都唔會請長工噶啦。 而家有啲咧咪話，有啲報道咪話，即係啲接種中心咧，接種疫苗嗰啲中心咧，話可以即係請一啲即係而家喺旅遊業界本身做開旅遊業界嘅，咁但係開工不足啊或者失業嘅人士咁，呢、這個你會唔會去考慮諗下去做嗰啲接待啊？或者 絕對會。不過我就覺得一樣嘢啦。佢真係仿效人哋新加坡啦，人哋新加坡舊年已經做緊呢樣嘢啦。其實唔單止幫我哋旅遊行業，仲有其他好多個行業都需要呢啲嘅計劃。佢淨係俾翻我哋自己嘅內部公務員，公務員就算舊年唔使翻工，都一樣坐喺屋企出咁多糧。佢真係即係我唔。即 係 再批評個政府都冇用啦。 O K， 睇下人哋其他國家啦。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陳生。由本地遊講到佢自己做從業員，等等佢即係面對緊旅遊業界冇工開工嘅情況啦。仲有李先生，早晨。 早晨啊。 係你好。 咁樣咧，我就想講一講咧，遊輪對於嗰啲去慣旅行嗰啲人嘅吸引力咧，經過疫情咧就已經係減少，因為其實公主號啊嗰啲嘢。再推出海上游，其實係咪咁多人報名成疑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好多有三高嗰啲，即係糖尿病、血壓高嗰啲人咧，如果變相佢又唔敢打針，我啲親戚朋友都唔敢打針。咁唔敢打針嘅情況底下，咁即係成世都冇辦法只去旅行咯。咁咧變相係一種歧視嚟喎。以前食住藥咧，帶住藥翻去內地嗰度都一樣可以噶嘛，而家變咗就唔可以啦。咁你佢又冇攞到嗰個旅遊護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而家打咗嗰啲針，政府冇講嘅，冇提到嘅。你個保護期係得6個月，咁6個月之後，啲市民係咪又要打針啊？又要再打，又打一針啊？定打兩？定打兩針咧？咁六個月，咁即係話一年就要打4次針，啲嘥好多好多好好多時間，為咗這個旅遊那個方便，而且政府在安排這個， 但打針都不是只是為旅遊的，即是都整個疫情控制都要顧的，這個 不是說它不顧，但你的有效期講給市民聽是只有6個月，那你應該政府應該這麼說，六個月之後它沒有公布說六個月之後你需不需要又再打兩針啊？佢完全冇講過，即係就算我聽好多個電台，我都冇啲主持人都冇問過嗰啲嗰啲醫生啊，嗰啲咁樣，你許樹昌啊嗰啲都冇答，冇答到呢啲問題，即係冇問亦都冇答啦。咁我就希望啲主持人會多啲。而家谷住啲人咧就要上山，但係咧就唔落得海喎、啊。冚唪唥都封曬嗰條好似萬里長城咁封曬啲產色帶，咁樣咧就即係係一件都幾痛苦嘅事嘅。 Okay, 好啦，唔該曬李生，講到海灘嗰度都關注，話封好多產色帶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